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嗱，真係唔好意思啊！個節目咧遲咗咁耐啊，超過半個鐘頭先開始，咁啊，對唔住，對唔住，因為技術上嘅問題，有啲嘢咧遲咗都可以做嘅，咁啊，有啲嘢咧早都可以做嘅，咁啊，下個禮拜咧，我有班朋友咧就生日嘅，同一日生日嘅，咁啊，首推咧就係呢個呂炳權，喺浸大教中文嗰位呂炳權都做過我哋嘉賓啊， 教新聞， 啊新聞係教新聞嘅，係教新聞嘅阿呂炳權啦，做過我哋呢度嘅嘉賓噶啦，咁啊，亦呂炳權係咩人咧？咁啊，佢係一個教新聞嘅呢個講師啦，啊，咁另外當然係關心社會、關心政治嘅人啦，咁亦咧其他生日嘅朋友咧，嗰日生日嘅朋友咧。就即係 邊一日？ 等兩秒得唔得先？ 好， 咁唔關心政治嘅。不過無論咧，佢哋關心與否咧，佢生日嗰日都係重要嘅。就係十一月七日。啊，一百年前嘅十一月七日咧，就係俄國大革命嗰日。咁嗰日咧，任何人咧喺香港生活或者全世界嘅人咧，無論直接好間接好咧，都係受到影響。咁當然你可以話好多嘢都影響我哋嘅，但係嗰個十月革命，一百年前嘅十月革命，即係下個禮拜嘅十月革命嘅紀念日咧，一定影響我哋香港今日嘅存在嘅模式。今日請嚟兩位人士咧，依位係陳時成嘅齋 Sir 啦，係浸大嘅中智系高級講師，另外一位咧係科普教育工作者李偉才，兩個都係博士嚟嘅。咁啊，嗱，我好霸道嘅，成日都話我講曬啊，不過俾我霸道埋一次先得唔得？嗱，你講就我先問咗你，但係咧你哋先，十月革命令你哋諗聯想到乜嘢嚇？你諗住點答咯？我就講咗先，問下自己咁啊。對我嚟講咧，十月革命咧，我讀書好少嘅啫，知唔係好多。不過咧，十月革命令我咧諗起一單咧，就係、是、世紀大即係爭家產案。爭家產案。咁事緣咧，1918年咧，呢個沙皇尼古拉二世咧，全家俾呢個布爾什維克啊，即、就、係、是、共產黨殺曬之後咧，咁咧過咗幾年，突然之間喺柏林咧一間精神病院，有個女仔咧，即、就、係、是、個年齡咧就同咧。是沙皇其中個細公主 Anastasia 的年齡相若的，就自稱自己是 Anastasia， 講到似層層，咁竟然有人信嘅，因為佢講到咧俄國宮廷裏邊嘅生活嗰啲細節啊，同埋啲 manners 就好似嘅，咁啊，但係有啲人就唔信，咁點解會啲人唔信嘅係？有影響呢，原來即係沙皇全家死咗啫，沙皇啲皇親國戚仲喺海外啊嘛，有大把財產啊嘛。如果呢個女仔自稱係 Anastasia 係真嘅話咧，就可以攞到啲財產啊嘛。咁啊，搞咗好耐，好耐，好耐啊，咁啊，好耐，咁啊，最後尾呢個阿婆啊，咁啊叫做 Anna Anderson 喺美國死咗，咁啊好似80年代、90年代死咗，經當時已經有 DNA 嘅測試啦。就 check 到佢咧，即係儘管佢要求係火葬，骨灰冇得 DNA 噶嘛，係咪先？咁同埋咧，佢一世都唔肯接受用俄文訪問，要用英文或者可能德文訪問咧，唔肯講俄文，因為講親俄文就可以露底噶啦。咁啊，用 DNA 測試到咧，原來佢嗱有啲嘢咧，佢條頭髮以及咧佢做嗰次腸嘅手術咧，嗰個 specimen 咧係留咗喺醫院，即係知道咧，原來佢同沙皇冇關係。不是羅曼諾夫王朝，這宗爭產案呢從此結束，這個就是我的聯想。不過我問一下陳師弟，如果你講起十月革命，你有什麼聯想？ 宗教改革。 哇，大哥，我 因為我讀神學的嘛，而且是很接近的嘛，即是剛剛10月31日嘛，就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那你想想11月7日即是過得幾天，就是呢個俄國十月革命的 100周年， 100和500 是絕對影響呢個世界很重要的兩件大事件。 嗯 啊、我讀神學的，所以我會講宗教改革。 好，咁陣間啫。李偉才啦，我想你個聯問你個聯想之前咧，我想問啊，喂，我哋咧就話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俄曆係十月，西曆咧就係十一月七日嘅。喂，點解有咩分別？乜嘢叫做俄曆？ 所謂俄曆咧，就係當其時咧喺信奉東正教嘅國家，咁即係主要喺東歐噶啦，包括埋俄羅斯咧。其實佢哋咧就好似都係用緊一種嘅曆法咧，係羅馬帝國嗰陣時定嘅，叫儒略曆，叫 Julian Calendar。咁但係其實咧喺十六世紀末嘅時間咧。就羅馬教廷咧已經咧就將呢個曆法咧就取消咗，就取而代之咧就叫做格力哥里，其實就嗰個教皇嘅名啦嚇，就叫做 Gregorian Calendar 啊，格力哥里曆。咁我哋而家用緊嘅咧就格力哥里曆嚟嘅。咁但係原來喺呢個係東歐，包括俄羅斯咧，佢哋咧係用呢個儒略曆啊，叫 Julian 咧，就係用到都好遲嘅，差唔多去到二十世紀初嘅。咁而所以啱啱呢一個俄國革命咧，其實佢哋都仲係用呢個儒略曆。嚟去計算咧，所以佢哋就係叫做十月革命啦。 嗯， 但係如果按照格力哥里曆咧，其實已經入咗十一月啦。 啊，不啊咁咧，我頭先講啦，話下個禮拜即係一月七號啊嘛，啊嗰日先係正日啊嘛。咁啱啱今日我有節目做，我先提早做啫，係咪先？係。其實咧，應該今日先就係正日嘅。係嚇，咁 又有故仔講。 有故仔講啊，不如你講啊個故事。 我冇你咁清楚喎，我只係知道咧，其實即係等於好似有少少類似武昌起義嗰啲亂打亂撞嗰啲咯。 嗱，本來咧話即係個布爾什扎維克咧個革命咧喺十一月二日，即係今日，今日係正日嚟嘅，俄國十月革命正日嚟嘅。 即係起義。 係誒，話啲 depends on 你邊個立場睇佢啦。今日 嗰陣時梗係咁叫㗎啦，嗰陣時咁叫啊嘛。 係點知咧？有兩個呢個中央委員啊，就唔老禮，捉得係 crazy idea， 咁啊將個消息啊洩漏咗去俾當時咧親政府，即係萬爾什維克嘅報紙，爆出嚟，列寧梗係興啦，將兩件開除黨籍啊，咁咧繼續要搞就遲咗五日，先係十一月七號啫。啊，咁啊十一月七號原來唔係正日，應該今日就正日，所以今日我哋都冇揀錯。咁啊，喂，繼續問你啦。十月革命令你聯想啲乜嘢咧？ 我即刻諗到嘅就係人類歷史上最大嘅一個悲劇咯。 悲劇 係個悲劇就係話 我提醒你，你係左膠嚟㗎嚇。 係啊。啊就係因為係追求正義，但係衍生出更多嘅不公義；追求平等，但係衍生出更多嘅不平等。追求取消特權，但係就出現咗更多嘅特權，啊！甚至你話係反對貪腐，但係就出現咗更大嘅貪腐。咁呢啲唔係悲劇係咩咧？咁當然背後仲有嘅就係好多譬如史太林嘅大清洗啦，係嘛？即係死人無數啦。咁啊，毛澤東嘅大躍進啦，同埋呢個大饑荒啦，嚇！我哋講緊係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所死的人數最多的一次，即係好多嘅學者都話最少係講緊三千萬人。咁當然亦都有呢一個波爾布特啊，嚇呢啲咁嘅滅種大屠殺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嘅出發點全部都係好嘅噃，係嘛？都係為咗呢個公義嘅喎。咁但係得出嚟就係咁悲慘嘅結果，咁醜惡嘅結果。咁呢個唔係人類歷史上最大嘅悲劇係咩咧？ 陳志仔嗱，佢就講完佢聯嚇，你頭先講你話有你講得拉楞到呢五百年前呢個宗 Reformation 啊宗教改革運動，有咩拉楞同馬丁路德一個列寧係無神論者嚟嘅，因為馬丁路德就絕對咧係呢個基督教即係新教嘅創始人。有咩拉楞？ 咁當然嗱，第一個拉楞你都已經指出過啦，一個咧就係宗教改革，即係繼續係由有神論轉向另一個有神論，不過係喺嗰個教會體制同個信仰嘅內涵度唔同，但係後來出。呢、这個馬克思出共產主義，完全進入無神論，而喺即係宗教改革嘅四百年之後，有一個地球上有一個國家，仲係歐洲國家，仲係本來以基督教立國嘅，完全進入一個無神論狀態。咁你話呢個係咪所謂歷史嘅逆轉再逆轉？嗱，咁如果你講宗教改革，佢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咧，佢係追求 個體嘅嗰個信仰自由，而因為呢個信仰自由而開啟咗歐洲人各種自由嘅運動。 嗯， 啊，首先打破咗宗教嘅霸權，然後開啟咗自由運動。咁科學嘅進步、資本主義嘅興起，好多呢啲後來嘅人權運動、法國大革命，好多呢嘢都係咁樣出嚟。點知到咗十月革命出嚟之後，人類重新進入翻一個極度極權嘅所謂 totalitarianism， 係咪全面控制主義，即係唔好就咁叫。全面主義，全面主義你明唔到，係全面控制主義，一切嘢控制。而家今日嘅中國大陸，特別係阿習總而家開嘅十九大，係連窗都唔俾你開。喺北京嘅地下所有嘅修理車場係完全嗰陣時關閉，任何嘢認為可能會導致任何最少嘅亂子出嘅嘢，佢都唔俾你做，係一種全面控制嘅社會。係嘛？咁嗰個所謂嘅十月革命帶嚟呢一種極權，係完全即係如果由宗教改革嚟到想像，如果宗教改革譬如50年之後成功咗，佢哋會覺得人類應該係越嚟越開放落去嘅。有冇諗到400年之後咁樣反覆法咧？冇，冇人諗到。 你又點睇啊？嗱，我咧本來咧。今個禮拜有諗過咧做呢個宗教改革500年嘅，但我覺得咧，唉，可能即係拉能唔係真係咁大啊，或者係太過小眾啊，點知啊請個陳士齊上嚟咧就一石二鳥啦，兩樣都噏埋嚟啦啊！喂，咁其實當時咧佢係十月革命初頭嘅時候，佢的確得到啲即係所謂無產階級工人啊、農民啊、低級士兵嘅支持嘅喎，仲有不少係知識分子。你列寧托洛斯基嗰班唔係知識分子？ 係啊。 喂，點解會搞到咁咧？會唔會係即係嗰個係佢哋計錯誤咧？ 咁既然阿齋Sir喺度咧，咁我就梗係專登要即係講啲刺激啲嘅嘢啦。咁因為如果按照馬克思嘅講法咧，宗教咧就係人民嘅鴉片啊嘛，係嘛啊？咁當然咧，其實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嘅，有壓迫就有反抗，係嘛？呢個係不逆嘅歷史嘅真理。咁其實自從人類即係進入農業社會之後咧，嗱，即係農業社會之前，我唔敢講話完全冇壓迫啊，係嘛都有嘅。但係一個好大規模嘅長期嘅系統性嘅人類嘅壓迫同剝削咧，喺農業革命之後咧，係好明顯啦，係提升咗好多好多嘅嚇。咁當然特別即刻諗到嘅就係奴隸制度啦，係嘛？譬如埃及啊嚇，嗰啲法老王啊，覺得咁樣咁，甚至羅馬帝國啊嘅光輝，其實都係建立喺呢個奴隸之上啫嘛，係嘛？咁當然中國就比較好啲啊，即係話自春秋戰國之後咧，就冇咗一個好似西方咁樣嘅即係咁有系統性嘅奴隸制度。咁但係當然都有啲奴婢制度，當然係存在啦嚇。咁但係其實你話係有權有勢嘅人，特別有才嘅人咧，就係對啲社會上面嘅相對無財無勢嘅人進行呢種壓迫剝削咧，就係其來有自，係一路幾千年嚟都有噶啦。只不過形式係唔同咗嚇。喺奴隸制度就奴隸主同奴隸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按照西方嘅歷史，就係喺封建主義制度係嘛，就係嗰啲咁樣嘅王國王啊、貴族啊、地主啊，同埋嗰啲農奴啊咁樣啦，係嘛。咁但係咧。進入資本主義其實是呢二三百年真真正正講嚇，特別是工業資本主義啊、工廠制度成行之後咧，就係所謂資本家同埋呢一個工人階級啦，或者有時候我哋叫無產階級啦咁樣。咁呢樣嘢咧，其實係事實嚟噶嘛，係一個現實嚟噶嘛。咁啲人係感覺到噶嘛。咁去到某個地步咧，佢哋冇辦法就去反抗噶啦。咁所以嗱，佢講翻其實最大嘅，大家知道革命咧，大家即刻諗到就1789年嘅法國大革命啦。咁但係其實當然之後佢有恐怖統治啊，亦都有復辟啊咁樣嘅好艱辛先至踏上叫做慢慢係民主之路啦。咁當然英國咧，亦都有個光明革命啊嚇，即係當然有先前有大憲章，之後有光明革命咁樣，有呢個議會嘅成立啦。咁但係其實喺法國咧，同埋整個歐洲其他地方啦，1848年啊，其實正正就係共產黨宣言。其實呢個錯啊，呢個名應該叫共產主義宣言，因為嗰陣時共產黨未成立嘅1848年。咁樣咧，其實咧1848年咧，原來喺歐洲好多地方咧都係有好多呢啲咁嘅革命喎。不過咧就係被這個當然係血腥鎮壓落嚟啦，係嘛？咁好啦，到最後1917年係嘛？就係喺其實當時佢唔係諗住係俄國嘅，佢係諗住成個歐洲嘅，即係甚至係即係叫做發達嘅工業。 國家， 嗯， 係嘛？因為呢個咧就係資本家同埋工人階級嗰個對立係最啊，即係激烈嘅咁樣樣。咁當其時佢希望係呼籲啊法國啊、德國啊，甚至英國嘅工人啊嚇一齊起嚟嘅革命噶。咁但係當然就做唔到啦，做唔到最後就係只能夠喺俄國。啊，咁啊，當然呢個亦都係馬克思好多人批評，就話佢個預言咧就係失準啦。因為馬克思預言咧必定喺啲工業啊發最發達嘅國家嘛， 嗯， 但係俄國嗰陣時就唔係最發達噶嘛，係嘛？咁所以歷史咧就陰差陽錯，咁最後喺列寧嘅領導之下咧就係，是，就推翻咗沙皇。咁， 嗯， 你講真嗱，你列寧推翻沙皇同呢個孫中山，你推翻呢個滿清咁樣嚇，即係慈禧或者呢個帝制咁樣，咁一定係其實值得稱重嘅一回事嘅，應該係進步啊。咁但係，最後發生咩咧？頭先我都講咗，唔使再講啦，就係，是，悲劇咯。 嗯，嗱，頭先你講到咧，點解當時阿列寧咧，即係去布爾什維克咧，佢希望咧喺當時原來嘅環境， 是，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係 俄軍慘敗， 嗯， 俄國協約過嚟，但係俄軍慘敗嘅，咁，嗯，咧俄國人民其實好希望結束戰爭， 係 嗱，但係列寧嗰套嘅諗法同埋托洛斯基嘅諗法咧，嗯，其實佢哋係知道嘅， 嗯， 如果我哋想結束戰爭， 嗯， 不是單方面我們俄國是退出戰爭， 嗯， 而是同時交戰之中的德國，啊，還有俄國的 friend， 即是法國那裡的工人階級同一時間罷工， 嗯嗯， 啊，這樣就可以，結果是沒有發生到，因為如果不發生的話，就是，這樣呢，那兩個國家的人不罷工的話，即是不可以制止他政府繼續打仗的話， 嗯， 俄國就會被孤立， 嗯， 其他國家就會攻擊他， 嗯 啊，正如法國大革命之後嗰，那個環境係咁樣，佢哋係知嘅，會進入好，但係都冇辦法阻止。 你可以咁講咧，其實即係列寧或者成個布爾什維克嚟講啊，佢哋係完全低估咗民族主義咧嗰個力量係幾咁大 嘅。 係，即係話你話嗰個階級嘅意識咧，比起民族主義咧，其實係冇得拗嘅。點解啊？因為民族主義我講係幾千年嘅傳統。 嗯， 而呢個所謂階級意識咧，只不過係短短個，即係由嗰陣時計，最多比你計到盡係二百年、百幾年嘅。咁所以你話我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嘅身份，啊，而家我哋成日講身份政治啦，係嘛？即係 identity politics。喂，我同我作為一個英國人、一個德國人或者係一個法國人個身份，有冇得揮啊？ 啊， 係冇得揮啊嘛。所以即係佢哋遠遠低估咗即係民族主義嗰個強大嘅力量咯。 佢諗住咧就係，是，話大家咧都係工人階級啊， 係 我 we are brothers，OK，okay？ 但 係 我 不打，我打工你一 我係德國人，係遠遠高於我係德國嘅工人啊嘛，係嘛？德國人嘅身份係重要啊嘛。 嗱，呢度另外有仲有下文嘅咧，就係，是，因為咁，佢哋以為咧，當時嗰啲共產黨咧就係，是，以為咧，階級係無產階級咧就一定一家親嘅， 係啦， 好。咁啊，即係 所以即係唔應該只打自己嘅， 係啦， 啊，無產階級唔應該只打自己嘅。 咁啊，中國有人信啦嚇，中國陣間先講啦嚇。咁啊，佢哋打波蘭啊， 嗯， 去波蘭好啦。咁無產階級軍隊呢，這個蘇俄無產階級軍隊進入去波蘭，諗住咧波蘭嘅無產階級咧會即係裏應外合，結果就唔係啦，就係，是，波蘭嘅工人階級加埋波蘭嘅資產階級一齊打。 嗯， 一齊打打敗呢個蘇俄嘅騎兵， 二百年嘅身份點同六千年嘅身份比啊？當然波蘭立國梗係冇六千年啦，但係即係起碼一定長過你嗰二百年嘅工人階級嘅身份啦。 諗唔到個結局啊！同埋波蘭咧，咁啊仲有後續喎。 嗯， 嗰場咧就係人類歷史裏邊最後一次騎兵對騎兵嘅大戰。 嗯， 喺俄方即係蘇共方面，邊個做你壓頭？叫姓史明泰林，嗰， 哦， 邊咧即係波蘭一邊抵抗波蘭騎兵，一係好好掂啊嘛，打敗咗俄羅斯嘅騎兵嘛，啊咁啊，史泰林當然記在心中啦。到咗1939年，食咗你波蘭一半嘅時候，咪捉 Q 曬你啲知識分子啊，啲軍官啲冚棒棒曬，發生咗呢個卡廷事件咯， 卡廷大屠殺， 卡廷大屠殺咯。 但係咧，真係正所謂真係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啦。有時即係歷史上咧，其實有好多好令人惋惜嘅嘢嘅。咁， 嗯， 譬如你話，其實列寧繼呢，這個史泰林繼承列寧咧，其實好多史學家都指出唔係必然㗎， 唔係必然， 即係當其時嚟講咧，根本都唔係喺個 list 嗰度，都唔喺阿列寧嗰個繼承嘅名單嗰度。 係 啊，列寧根本佢甚至係去提醒身邊嗰啲真係真正親信嘅人，就話呢個史泰林係信唔過嘅，誒，呢個人個品格有問題嘅。 嗯， 但係到頭來就俾佢奪咗權啦。 咁當然呢個大家都好熟啦，嗰啲歷史啊、托洛斯基啊，同埋即係佢展現曬所有嗰啲政敵啊嗰啲咁樣啦。咁亦都冇辦法，就係出咗一個好似史太林咁嘅人，正如中國出咗一個好似毛澤東咁嘅人，係咪？即係冇辦法。 啊，不過咁啊，有個阿喬文就咁講話。好彩是史太林啊！ 嚇，好彩 係啊，因為托洛斯基中咗個史太林，托洛斯基主張立即世界革命啊嘛，即係根本呢個蘇俄頂唔順啊，佢冇能力，佢開頭。 你都咁講，如果托洛斯基咧，因為佢係一個正所謂書生啊嘛， 係 係嘛， 諗得浪漫啲， 諗得浪漫啲啫。咁但係佢手段啊，唔會咁殘忍啊嘛。 係。 咁但係亦都，如果托洛斯基上台啊，會唔會乘機俾呢個西方嘅資本主義陣營係嘛，即係掠咗佢咧就唔知啦。 係。 啊，所以即係其實嗱，即係我哋頭先開麥之前都有講過啦，就係話點解所有啲共產嘅政權都走上呢個咁嘅專制甚至極權嘅道路咧？咁樣咁固然佢哋自己一定係有不可推卸嘅歷史責任，即係包括呢個史太林、毛澤東啊嗰啲咁樣。但另一方面咧，如果從一個歷史嘅角度睇咧，又真係有好多客觀嘅條件嘅、 嗯、 啊，就係包括佢哋本身國內嘅好多呢啲咁樣嘅資產階級嘅力量咧，係想話復辟。啊、想話一個瘋狂的反撲、 嗯 啊、就推翻呢個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咧，就裏應外合，頭先講啦，就係、是、西方的資本主義陣營咧，根本就圍剿，係嘛？就所有經濟封鎖不得了，直情就係軍事嚟去圍剿。 十六國干預， 十六國嚇、啊，即係東面咧就包括埋呢個日本 嚇，仲、嗯 啊、有。當時你話北洋軍政府，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咁、啊、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喺好艱難嘅，完全係一個生死存亡嘅關頭嚟嘅。咁喺呢個咁嘅關頭，佢冇辦法，即係基本上就係一個軍事嘅管制咧，佢哋冇啊。咁最先咪最要提出呢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咯，即係列寧提出呢個理論咧，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歷史逼出嚟嘅。 嗯，陳先生。他頭先講話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有人咁講喎，極權主義其實係另外一種宗教嚟嘅啫喎，呢種宗教係排他曬所有其他宗教喎。 係啊， 你又點睇咧？ 嗱，我覺得今我哋試下即係除咗嗰啲所謂歷史嘅偶然因素啦，其實佢有一啲歷史嘅必然因素喺度，即係嗰個歷史嘅必然因素咧，就係即係其實嗱，即係而家講嗰個所謂現代世界，宗教改革引出嗰個現代世界，係因為同時之前發生文藝復興，同埋咧即係發生呢個所謂科學革命、宗教改革啊，或者真主嘅啟蒙運動，然後跟住落去浪漫主義時代，然後去到所謂二十世紀初進入呢個所謂現代時代咯，現代主義嘅時代。整個世界其實在那個科技上一路進步，但是科技本身呢，其實它即是我用這種解釋法，有些像所謂的人說中國為何會出極權，因為大禹治水，大禹為何要治水會出極權就因為你要大量的所謂 organize 組織人民才可以治到水、 嗯、 其實呢，如果你用類似的所謂模式去想，就是當科技出現之後，其實是需要一種大規模的組織，只要科技才能够成立做得到他要做的事，即是譬如一间很大的工厂，然后将工厂再连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才有强国。那强国当然他的最重要的利用点就是在民族主义上，因为其实民族主义的再之前你推翻就是所谓帝国主义，其实任何民族他强他都会做帝国的，他都会想吃人家的。咁於是乎咧，即係能夠科技能夠被利用嘅時候咧，人類就會想到去利用，然後因為利用咧，於是乎就會咧，本來宗教改革係要推自由，因為要自由嘅所謂探究先出到，譬如信仰啦，出到科學探究啊。但係呢啲科學探究得到嗰種咁嘅技術之後，嗰種技術就需要倒翻轉頭壓迫啲人，組織啲人成為一種極權體制，即極權到好似譬如你舉例啊。就好似 iPhone 啊、Apple 咁都係啊，係嘛？有個工程師，佢個女漏咗個 iPhone 出嚟，佢即刻俾人炒，因為嗰個係商業機密，喺呢排出緊嘅時候唔可以俾人知道。你漏咗出嚟俾人知道，影響曬成個商業運作，你即刻要被炒。其實你都睇到係一種極權體制，所以你可以咁樣講，個極權體制喺人類歷史嚟講係好唔簡單，佢嗰種力量係好深層。咁你諗下，而家嘅中國又係一種極權體制。啊、推翻了六四事件之後、啊、即到而家嗰種極權體制，所謂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越嚟越強，更加上美國出了個特朗尼普，咁啱啱一此消彼長，哇！而家中國惡到抽筋，即簡單講，係嘛，強到所謂抽筋，惡到抽筋。 啊，有個偶然因素嘅，做個北韓，因為美國佬要靠大陸去 限制北韓，抵制北韓 係有一個係有個好得意嘅，即係所謂嘅命運式嘅聯繫體同中共，然後成為咗美國嘅一個頭痛點，係咪？咁即係呢個係加強咗嗰個效應啫。但係就算冇北韓，中國呢一種咁嘅極權體制都會繼續落去，係同所謂呢個所謂西方資本主義抗衡同對抗。但係佢而家係用緊資本主義嘅方法同西方抗衡同對抗，但喺政治上就用極權主義。嗱，咁好玩同埋好攞命嘅地方都喺呢度，因為其實納粹本身都係社會主義啊嘛，佢叫國家社會黨嘛，叫國社黨。佢喺經濟方面係社會主義，但係佢喺極權方面咧，就所謂被稱為右翼法西斯。但係當然你可以話呢個所謂右翼法西斯嘅講法，都係有一本身有一定嘅左翼嘅嗰所謂扭曲，要特登將佢推開，然後話呢個叫極右，咁啊即係同我冇關咯。 嗯。 但係如果你真係追究落去，大家都係極權體制嚟噶嘛。咁、啊、所以成日嗰個極權體制，即係喺人類歷史嚟講，係的確好悲劇。嗰、那個悲劇，我哋可能要諗得深一啲，點解呢個悲劇會出現？所謂 repeatedly 出現，不斷重複出現，到而家都唔死。我哋以為1991年前蘇聯冧咗之後就冇噶啦，點知 the end of history？ 點知你諗下，過咗27年之後嘅今日，又重新出翻嚟、啊、即係又重新出翻嚟，又繼續唔死，哇！即係呢個悲劇。 嗱，雖然咧，即係阿 Toby 知道咧，就我即係俾啲網民叫做大中華左膠啊，但係其實咧，我今次咧就想倒翻轉頭咧，就為西方嘅民主自由制度咧，或者佢背後嗰種精神辯護一下。即係頭先阿齋 Sir 都有講啊，即係西方咧，自從呢個宗教改革之後咧，咁有科學革命啦，有啟蒙運動啦，咁當然後嚟就有資本主義嘅崛興同埋工業革命咁樣啦。咁但係確實咧，呢、這個現代嘅我哋話文明入面一啲嘅核心價值，即係包括最基本嘅人權、法治、一個自由同埋一個民主嘅體制咧，確實咧係喺西歐度發展起嚟先嘅。亦都係喺呢個工業革命發展得最早嘅國家就是、英國係發展出嚟。當然佢有好多歷史上嘅偶然啊，即係你講翻點樣大憲章啊，然後克倫威爾啊，然後點樣有光明革命啊，係點樣有議會啊咁樣樣啊。咁但係咧，始終我覺得嗱，我係左膠啊，所以我覺得即係資本主義咧，基本係一種係不公義同埋不可持續嘅制度嚟嘅嚇，因為佢係延續咗人對人嘅壓迫同剝削嘅，所以始終咧都會係被即係如果用呢個所謂共產黨嗰啲咁嘅八股嘅講法咧，就係、是、被掃入歷史嘅垃圾堆嘅。咁但係嗰個問題，我哋唔能夠啊，正所謂咧，就將嗰個 BB 同埋啲污糟水咧，就一齊倒埋出去。 係 嗱，咁嗰個 BB 就咩嗱？污糟水就係資本主義即係包含嘅壓迫剝削啦，但係嗰個 BB。其實係，我就覺得已經唔係話西方嘅乜嘢嘅價值，而係已經係某一程度上係普世價值。當然呢個普世價值咧，都仲係探索緊嘅。啊，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上冇一個完美嘅民主制度嘅。咁但係因為我其實係大學時期，我已經係呢個Karl Popper 嘅忠實嘅 fans 嚟噶嘛。咁佢最出名嗰本書就係《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咁所以我係完全咧係支持 open society 呢個概念嘅，係嘛？即係我哋一定要有呢個言論自由呀、啊，有傳媒嘅監督啊，有呢、這個、政黨嘅輪替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即係而家咧，確實係喺西方咧，雖然佢嗰個資本主義制度仍然咧係繼續，而且甚至變本加厲啊！即係自從新自由主義戴卓爾夫人啊，同埋列根上台呢三四十年咧，變本加厲。但喺某一程度上咧，佢對一啲基本人權嘅保障啊，嚇佢嗰個堅持法治啊，同埋有一定嘅民主制度嚇、啊。雖然馬克思一早講咗啦，即係民主原來選嚟選去咧，都係選一個資產階級嘅代言人嚟統治你嘅啫咁樣樣，但係。嗰啲你話叫假民主都好啊，但係如果人有得揀咧，你情願揀假民主定真專制咧？咁就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情願揀假民主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又唔能夠真係將啲污糟水同個 B B 一齊倒曬出去喎。 啊，咁所以咧，美國全世界領事館咧，日日都有好多人排隊申請去美國移民。 因為佢就係唔愛真專制，情願要假民主嘛。 儘管話俾你聽，美國部分地區治安差過香港。N 倍啊，大佬、哎這個，你揸車都唔夠膽經過、啊。 我哋要面對嘅現實嚟嘅呢個係。 不過齋Sir頭先講嘅呢樣嘢咧，就係話話個 iPhone 洩漏咗啊嘛，炒咗佢啊嘛，個女仔啊嘛， 炒老豆，炒老豆。 喂，都係炒啫，唔使雙規係嘛，唔使全家都唔掂係嘛， 唔使你冇得禁啊，樓下咁樣係 咪先？ 餵你老公坐監咧，點解去軟禁埋個老婆啊？ 係咪先？啊！即係起碼有呢個 體制， 是共產主義的悲劇就是，雖然其實共產主義在思想層面，即係所謂 ideological level，其實是很活躍，它是可以叫做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即係話咧，佢係不斷推陳出新，有很多思維諗到出嚟。所以點解咧？歷來咧，即係譬如話我自己係比較遲做一個所謂中間偏左嘅人，咁啊，即係曾經係譬如九一年嘅時候，我會話點解全世界嗰啲理論仲繼續喺度講馬克思主義嘅咧？即係嗰陣時係明唔到，而家就明到啦，因為馬克思主義裏邊係有好多好好嘅思維嘅因子喺度，幫你去明白一個資本主義底下嘅世界係點。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馬克思主義能夠自己衍生出嚟嘅第一個政權？同埋跟住落去，即係個悲劇就係第二個政權，第二個大政權即係中國，都係兩個都係對人類犯下極度嘅所謂屠殺 罪行啊 嘅罪行，然後再加埋嗰幾個小嘅獨裁政權之後，加埋或者係救命咯，即係柬埔寨嘅赤柬， 係 嘛嗰種罄竹難書嘅嗰種屠殺，北韓到今日繼續。直情是辣到嚟香港，有脫北者喺香港，是被北韓女間諜出入兩次在香港企圖殺咗佢。 但係咁話齋 Sir， 呢個就係曾經好輝煌嘅共產主義，好吸引嘅喎，有唔少國家喎，啲五大洲喎，點解會曾經咁吸引呢？而家咧剩翻而搞到而家咁嘅局面咧，我哋唞陣翻嚟再講好唔好？